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35集。 啥？景星知道了？ 都签过保密协议了。 谢承言连忙询问是怎么回事，听完后深深地觉得发小不是个人，这也能猜得出来。 亏我昨晚还特别注意，生怕露馅，原来人家已经知道了。 他收拾一番，下午去赶通告，然后硬挤出晚饭的时间，拎着蛋糕去找方景行，觉得自己是感动华国好兄弟。 买这个干什么？ 哼，你生儿没回来，补给你的。 方景行笑着把他让进了门。 谢谢。 谢承言把东西放在餐桌上，低声道： 我妈说你也知道了。 方景行点头。谢承言顿时觉得一身轻松，心想以后都不用瞒着了。他解释了一下照片的事，打开蛋糕的盒子。 这次太急了，生日礼物回头再补给你啊。 礼物就不用了，我插蜡烛许个愿吧。 行，你许。 方景行看着他。 什么愿望都行。 哎呀，看样子可能是想让我帮着他牵小舅舅进俱乐部了。哎，什么都行，我能帮就帮。 那我许了。 谢承言给彼此倒上一杯酒，端起杯子和他的碰了碰，鼓励道： 大胆的许。 方景行便点燃一根蜡烛，虔诚许愿： 我希望能尽快娶你小舅当你舅妈。 谢承言猝不及防，一口酒瞬间喷了，他咳了几声，一把抓住方景行的手腕。 你说啥？ 方景行示意 AI 擦擦地，体贴地抽出一张纸递给发小。 等会儿。 谢承言拿着纸胡乱擦嘴，团起来往桌上一扔。 说。 不是这事儿，你先等等。 他刚刚是不是和我开玩笑？ 方景行便坐正身体，前倾吹灭蜡烛，完成这个仪式，表示愿望许完了。 你他妈还是个人？你真喜欢他？ 真的。 不是骗我玩？ 骗你有什么好处啊？ 可你怎么会喜欢他呢？ 他长得好，实力强，脾气还对我胃口，我喜欢他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 谢承言想想小舅舅那张脸，觉得有道理。不过这可是方景行啊，这些年他眼看着追求者一茬接一茬，没一个人能收得了这个祸害，还以为他要担一辈子，这么一想还是他小舅舅厉害。 可突然要比我长一半了，也太不是个东西了。 方景行见他的神色变来变去，笑着问： 他如果找另一半，你倾向他找什么样的人啊？是不是得性格好，长得不能太差，懂得疼人，最好知根知底一点的。 谢承言沉默地盯着他。 我和一个你不认识的路人甲，你更放心谁啊？ 谢承言无言以对。他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方景行是怎么样的人他最清楚不过。扪心自问，小舅舅如果和方景行在一起，他的确会很放心。甚至他在认识的人里搜刮一圈，把男女都算上，方景行依然是最佳人选。至少他们爱好相同，有共同语言。他冷静了一下。 他喜欢你吗？ 暂时不讨厌，也没看出反感。 谢成岩敏锐地捕捉到关键点。 这意思是，他已经知道你喜欢他了？ 嗯。 你表白过了？ 还没正式表白，就是他上次睡着了，我对着他说了一句。 睡着了是什么情况？游戏里还是指什么？ 现实里我会定期去看他。 过去看望，我小舅舅会睡着？ 谢长言怎么听怎么不对劲。 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？ 发展到能上一张床盖一张被子。 啥？ 坐在一起看电影的地步。他就是看到一半睡着的。 谢成岩抄起蛋糕对着他。 我劝你想好了再说。 没，只是看了场电影，我什么都没干。那天下雨，温度低，所以是在床上看的。 他把能交代的都交代了，望着发小。 不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 谢成岩沉默。方景行等着他缓神，吩咐 AI 帮着大厨把饭菜端出来，为发小盛了晚饭放在他面前。谢成岩终于看向他。 行吧，你加油。 你不帮忙？ 你还用我帮？ 目前不用，以后说不好。 谢成岩翻白眼，拿起筷子吃饭，决定吃完赶紧走。 我就多余来这一趟，见鬼的感动华国好兄弟，这纯粹是上赶着来降辈分的。 什么时候回去啊？ 明天上午的飞机。 方景行给他夹了一筷子菜。 辛苦了，多吃点。 谢成岩又想抄蛋糕了。 麻烦你把这副嘴脸收一收，你还不是我舅妈。 我平时也挺关心你的啊。 扯吧，平时咱们俩在一起吃饭，你会给我夹菜啊？ 方景行想了想，便收起公筷给自己盛饭。谢成岩忍着被震出的内伤，吃完一顿饭，简单陪他聊了两块钱的，立刻告辞。方景行把人一路送上车，目送他离开，愉悦的回房给自己切了块蛋糕。 招呼已经打完了，剩下的就是追人。 他慢悠悠地品尝完发小的这一份心意，回卧室戴上眼镜进了游戏。江晨还没回来，游戏角色仍在湖边挂机。方景行坐在旁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又伸手摸上他的金框眼镜，拨弄了一下镜链。 爪子不想要了？ 哼，好奇。 江晨收起鱼竿起身，扫见那几个倒霉催的主播也回来了，正一起往外走。 你时长够了吗？ 没够。 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直播合同竟也能谈下来？大概是全联盟独一份。几月到期啊？ 明年四月，在这之前不够了就行。 他跟着起身，也看了一眼几位朋友。 我和他们说好了后天播，你到时候和我们玩吗？ 不玩。 打团战。 江晨思考了一下，他们竞技场已经打到天梯，虽然这一阶梯里没有菜鸟，但比起陌生人还是和熟人组队比较靠谱。 行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